据南朝鲜网报首尔之声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朴槿惠下台基督教运动本部19号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主张必须清除国务总理等参与笼络国政事件的逆贼集团。另外，据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报道，南朝鲜的参与联代20号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要求那企图沿袭朴槿惠逆贼统治的国务总理下台。